要不是你在我身旁，我不知道那些日子该怎么坚强。还好有你的陪伴，要不然我早就已迷失了方向。要不是你给我力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。我想我已经习惯静静地躺在你的怀中变勇敢。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像个小孩，脾气坏，固执的心机歪，还有点变态。可是有你在，我就会乖乖，你就是我的克星，我的最爱。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真的很帅，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，真的不意外，因为有你在，我看到未来，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。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像个小孩，脾气坏，固执的心机歪，还有点变态。可是有你在，我就会乖乖，你就是我的克星，我的最爱。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真的很帅，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，真的不意外，因为有你在，我看到未来，你就是我将来。